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7月17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东二环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市防汛办组织开展2021年防汛综合演练； 天津方面，央企机床装备制造类二级总部正式落户天津； 河北方面关注承德县暴雨引发洪水，新帐子镇两名镇干部所乘车辆不幸翻入河中，一人殉职，一人失联。 国内其他方面，国产新冠灭活疫苗获批在3至17岁人群紧急使用。 国际电讯关注东京奥运村出现首例新冠病毒阳性病例。 美国德州发现首例人感染猴痘病例。 文体资讯关注14运会及残特奥会圣火在延安点燃。 中国美术馆庆祝建党百年作品展上线。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17号。1947年7月17号到9月13号，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建平西柏坡召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号，中央批准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大纲公布后，解放区迅速形成土地改革热潮。 1998年7月17号到19号，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会上讲话指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是党的15大的主题，也是全党各项工作的主题，也是兴起理论学习新高潮的主题。 2018年7月17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他强调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当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警。北京市气象台预报，17号、18号两天，北京仍然有降水，局部地区会短时雨强较大，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其中17号降水更为明显，因有中雨并伴有雷电、暴雨等4项预警仍然在生效当中。18号降雨会趋于减弱，但是仍有分散性的雷雨。